第209集，放他走。似乎是听到了脚步声，龚应贤睁开眼睛，缓缓抬起头，可见到仁义时，他面显挣扎，又惭愧地低下了头去。仁义的心情复杂无比，一面心痛，一面又抑不住的愤恨。他有很多很多问题想问龚应贤，首当其冲便是关于秋妍的。可他憋住了，没有问出口，因为他知道，一旦开口，所有的怨恨与质疑会像开闸的大坝一样泄洪而下。而现在，不是让洪水淹没他们的时候。 你见到他了？活的？ 仁义甚至不愿意多看龚应贤一眼，他转过了脸去。 放他走。 仁义，对不起。 子燕，我们说好了的，你放他走，我带黄燕去取东西。 仁义的手机很快又响了起来，黄燕按下通话键，放在了仁义耳边。 老公，我们放了他，你却食言了呢。 我还在黄燕手里，我怎么食言？ 我有一个办法，对双方都公平。 你绑架了我，有个屁的公平！ 你说的对，没有公平，我要的是结果。我可以放了龚博士，但是我不会给他车，以防止他捣乱。 我们现在在山里，你不给他车，是要让他带着伤走几十里山路吗？ 对啊，这不算我食言吧？放他走，就是放虎归山。我还没那么蠢。 仁义的大脑飞速思考着。他知道紫燕不可能不留有后手，这可能是唯一让龚应贤获得自由的方案了。只有龚应贤离开了，才有可能来救他。仁义心里突然梗了一下，他竟犹豫了，竟怀疑了，龚应贤会来救他吗？他以前以为就算天塌下来了，龚应贤都会奋不顾身地来救自己，可现在……仁义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。他既然选择主动来到这里，就该有回不去的心理准备。这都是他自己选的，瞻前顾后的又有什么用呢？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 好吧，仁义，不要怕，我会回来救你的。不要 闭嘴！ 黄燕吼了一声，走上前去，将龚应贤踹翻在地。 自顾不暇的东西，说什么屁话，赶紧放他走。 黄燕用刀割开了龚应贤的绳子，龚应贤舒展了一下手脚，却似乎是被绑了太久，行动十分迟缓，半天都爬不起来。仁义觉得以他的状况，恐怕很难走出这座山，但是他也只能靠自己了。龚应贤用殷切与不舍的目光看着仁义，似乎有千万句话想说，却无法说出口。最后眼圈一红，小声叫了一下他的名字。仁义没有回应，甚至没有看他。龚应贤咬了咬牙，捂着右臂的伤转身离开了。黄燕也带着仁义返回了车库，将仁义推上车。 地址？原路返回。你放在那个巷子里了，到了就知道了。你听好了，我的老板要亲自验收这些证物，我要他们一件不落地出现在我面前。你如果敢跟我耍一点花招，我有一万种折磨人的方法，我一定会一个一个在你身上试。 我会给你的，反正我留着也没什么用，但我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保证你不会拿到东西就杀了。 黄燕松开了手，露出一个意义不明的笑容。两人驱车离开了别墅，从这里开到山脚足足花了40分钟，如果用一双腿走，怕是要走上一天吧。仁义甩了甩脑袋，目光变得冷硬。他不再去想龚应贤，他欠龚应贤的救命之恩他还了，现在他要想办法救自己。黄燕一路将车开回了市里，回到他们见面的那个小巷口。仁义之前开的车还停在路上，黄燕将车停在了他后面。 东西在哪里？ 你让我下车。 仁义看了看外面，路上有行人，附近有居民， 对他来说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。黄燕打开车门下了车，绕到副驾驶，弯腰就去捡仁义的安全带。仁义就在这瞬间爆发，他挣开自己磨了一路的绳子，举起匕首，毫不犹豫地刺向黄燕的眼睛，带着恨意，带着求生欲，用尽了全力。黄燕目光一暗，以绝佳的反应速度偏头闪过，匕首贴着他的太阳穴划过，一串血珠飞溅。仁义缩回手想再刺，但他人尚在车内，活动空间非常局促，手肘被座椅挡得顿了一下，就这短暂的延迟就被黄燕一把抓住了手腕，往车架上撞去，另一只手也挡住了仁义挥过来的拳头，狠撞了两下，仁义吃痛，不得已松开了手，匕首落地，仁义用脑袋顶向黄燕的胸口，两人一起从车里摔了出去。仁义坐在黄燕身上，抡起拳头照着他的脑袋就疯狂地砸，黄燕挡了几下也吃了几拳，反手一拳打在仁义的腰上，仁义痛叫一声，身体歪栽倾倒。黄燕趁机一个翻身，将仁义压在身下，大手在脚边快速一滑，指缝间已然夹着一块银晃晃的小刀片，直直朝着仁义的脸轰了下来。仁义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，等了许久，想象中的痛没有发生，仁义颤抖着睁开了眼睛，视野中率先出现的就是那一小节锋利的刀片，距离自己的眼睛极近，近到仁义无法看清他具体的样子，只有一个巨大的虚影。他知道这小东西再下沉方寸，他的眼睛就没了。仁义的心脏颤抖着，大气都不敢喘。 不自量力。 仁义不甘地看着黄燕， 要不是这里有人，我一定废了你这只眼睛。 仁义的胸膛剧烈起伏，黄燕把仁义从地上拎了起来，把那几个往这边瞄的行人都瞪了回去。他面相凶恶，一看就不好惹，也没人敢上来多管闲事。 东西在哪儿？ 他把那藏在指缝间的小刀片抵住仁义的太阳穴。 这小刀片杀人不方便，放血可好用。 在那辆车里，我把后备箱垫子底下的备用轮胎扔了，东西就藏在里面。 黄燕抓着仁义走到了那辆车后面，打开后备箱，掀开垫子一看，果然如仁义所说。黄燕掏出手机打给紫燕， 老板，东西找到了。嗯，好，明白了。 哎，东西我给你了，放我走。 老板改变主意了，鉴于你刚才袭击我这么不规矩，也就别说我们不守承诺了。老板想见你。 你根本没有打算放我走。 不然呢？你坏了我们那么多好事，真以为自己可以全身而退？你知道吗？已经有人愿意出100万美金，看你这个王牌消防员被活活烧死的精彩直播了。 仁义突然剧烈挣扎起来，甚至打算大喊救命，被黄燕识破了意图的他再次被掐住了脖子。不过短短20几秒，他就从窒息到大脑缺氧，再到彻底晕眩昏迷。